中途大事录第二章。五旬节日一到，众人都聚集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来了一阵响声，好像暴风刮来，充满了他们所在的全座房屋。有些散开，好像火的舌头，停留在他们每人头上。众人都充满了圣神，照圣神赐给他们的话，说起外方话来。那时，居住在耶路撒冷的，有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。这声音一响，就聚来了许多人，都仓皇失措，因为人人都听见他们说自己的方言。他们惊讶奇怪地说，看，这些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勒雅人吗？怎么我们每人听见他们说我们出生地的方言呢？我们中有帕提亚人、马代人、厄兰人和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、犹太及卡帕多西亚、本都并亚细亚、弗里基亚和庞菲里亚、埃及并靠近基勒乃的利比亚一带的人，以及侨居的罗马人、犹太人和皈依犹太教的人、克里特人和阿拉伯人。怎么我们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话讲论天主的奇事呢？众人都惊讶犹豫，彼此说，这是什么事？另有些人却讥笑说，他们喝醉了酒。伯多禄就同十一位宗徒站起来，高声向他们说，犹太人和所有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人，请你们留意，侧耳静听我的话。这些人并不像你们所设想的喝醉了，因为才是白天第三时辰，反而这是借约厄尔先知所预言的。到末日，天主说，我要将我的神倾注在所有有血肉的人身上，你们的儿子和女儿都要说预言，青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看梦境，甚至在那些日子里，连在我的仆人和我的婢女身上，我也要请祝我的神，他们要讲预言。我要在天上显示奇迹，在下地显示征兆，血、火和烟气。在上主的伟大和显赫的日子来临以前，太阳要变成昏暗，月亮要变成血红。将来，凡呼号上主名字的人，必然获救。诸位以色列人，请听这些话。那撒勒人耶稣，是天主用德能、奇迹和征兆，即天主借他在你们中所行的，一如你们所知道的，给你们证明了的人，他照天主已定的计划和预知被交付了，你们借着不法者的手钉他在十字架上，杀死了他，天主却解除了他死亡的苦痛，使他复活了，因为他不能受死亡的控制。因为达味指着他说，我常将上主置于我眼前，我绝不动摇，因他在我右边，因此我心欢乐，我的舌愉快，连我的肉身也要安息于希望中，因为你绝不会将我的灵魂遗弃在阴府，也不会让你的圣者见到腐朽。你要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， 要在你面前用喜乐充满我。诸位仁任弟兄，容我坦白对你们讲论圣祖达味的事吧。他死了，也埋葬了，他的坟墓直到今天还在我们这里。他既是先知，也知道天主曾以誓词对他起了誓，要从他的子嗣中立一位来做他的御座。他既遇见了，就论及墨西亚的复活，说他没有被遗弃在阴府，他的肉身也没有见到腐朽。这位耶稣，天主使他复活了，我们都是他的见证人。他被举扬到天主的右边，由父领受了所恩许的圣神。你们现今所见所闻的，就是他所倾注的圣神。达味本来没有升到天上，但是他却说，上主对无主说，你坐在我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变作你脚的踏板。所以以色列全家应确切知道，天主已把你们所定死的这位耶稣立为主，立为墨西亚了。他们一听见这些话，就心中刺痛，遂向伯多禄和其他宗徒说，诸位仁任弟兄，我们该做什么？伯多禄便对他们说，你们悔改吧，你们每人要以耶稣基督的名字受洗，好赦免你们的罪过，并领受圣神的恩惠，因为这恩许就是为了你们和你们的子女以及一切远方的人，因为都是我们的上主天主所召教的。他还讲了很多别的作证的话，并劝他们说，你们应救自己脱离这邪恶的世代。于是凡接受他的话的人都受了洗，在那一天约增添了3000人。他们专心听取宗徒的训诲，时常团聚擘饼祈祷，因为宗徒显了许多奇迹异事，每人都怀着敬畏之情。凡信了的人常齐集一处，一切所有皆归公用。他们把产业和财产变卖，按照每人的需要分配，每天都成群结队的前往圣殿，也挨户擘饼，怀着欢乐和诚实的心一起进食。他们常赞颂天主，也获得了全民众的爱戴。上主天天使那些得救的人加入会众，